比较喜欢那种气氛，那种氛围。就很喜欢比较有冲击力的歌曲。 没错，其实这首歌呢一直传唱度比较高，在最美和声啊、中国好声音里面都有翻唱过。那今天这个子晨选择的是杨宝新的这个版本，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第一次看到杨宝新的时候是在那个中国好声音的那个节目现场嘛。 对， 那是也是给一定的冲击感觉吧，反正感觉挺刺激， 打动了你，所以就开始要想唱这首歌了。 哎，对，杨宝金这个歌手我是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四位导师都同时为他转身， 哇， 唱的这首， 那他很受欢迎。 对，唱的这首 Are You Ready 是这个应该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那时候也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哇， 啊，我们的子晨今年是刚刚大一啊，我们来听子晨演绎一下他的版本的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子晨？ 准备好了。 好，听到这个我们给你准备的伴奏之后， 音乐声 响起，你就可以唱了。对，音乐声响 天色已经黑， Tell me baby are you crazy， 用力刷声嘿， Tell me baby do you want it， 摇醒这世界，晚安我欢迎你来吃复活光鲜。我是一个子夜的灵媒，连着你的梦通往那座神秘花园。你偶尔睁开了你的双眼，却看不见美得无法形容的画面。他们传说要等待天上月与人才能让你我撞击的滋味。 Tell me baby are you ready， 天色已经黑， Tell me baby are you crazy， 用力说声 hey， Tell me baby do you want it， 有新的世界，我的王国欢迎你来吃不我光鲜。等着等着日以继夜，但愿一阵风吹开黑夜厚重的幕帷。你想着想着望穿秋水，时间为什么如此规律的一般一夜。谁让爱情放纵了一年，只为那某时某刻相遇的发出甜美。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爆发力的一首歌，我旁边的孔文在旁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就想跟你一起唱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因为就是这首歌是这个是张雨生作词作曲，阿妹演唱的一首歌。但是呢，今天这个子晨给大家演唱的版本是好声音的歌手杨宝新的版本， 是另外一种风格和感觉。哎， 另外的一种风格。对，其实子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非常喜 欢摇滚乐。 哎，但其实我刚刚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在节目下面，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内敛和羞涩的男生。 对， 没想到唱歌的时候这么快的进入状态，并且这么能够吸引别人。 哎，对， 我觉得好厉害。 然后这个也给大家爆一个小料啊，其实刚才我在这个操纵我们这个调音台的时候，我一直是在给子晨控制着别爆别爆，但是我拉下一半之后，子晨的音量和状态还是爆了， 还是爆，就说明是很有爆发力的子晨。 对，非常有爆发力的年轻的歌手子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板块魔音兽，继续来聊子晨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来。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欢迎大家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再次欢迎我们今天啊来到子晨，哇，太棒了，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19岁的小伙儿啊，来自天津的子晨。 子晨平常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就是喜欢摇滚乐嘛，然后 就是摇滚乐， 重金属风格嘛。 重金属风格，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一类的音乐，又怎么样爱上的呢？给我们讲讲吧。 就是第一次接触应该是在音乐节现场，然后那种那个特调的音响和那个鼓和贝斯的重低音，就感觉特别能刺激人的心脏，就感觉特别爽。 在音乐节上， 对， 被这个重金属乐给圈粉了。那你最喜欢的乐队是什么呢？ 那个Metallica 乐队。 就是金属乐队是吧？ 对对对。 哦，一直老牌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的老牌乐队。 对，这个金属乐队是应该是1981年组建的吧，应该比你的岁数也还要大很多，在洛杉矶，应该是在美国洛杉矶组建的。这个乐队应该是世界上吧最有影响力的重金属乐队了吧。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80年代的时候啊，据说销量，这个唱片的销量就达到了几百万张。 对，子晨为什么会，因为你今年才19岁，刚刚上大一，为什 么 会 有年代感？ 对，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乐队？而且就是摇滚乐队，我们知道摇滚乐队有很多啊，为什么单单青睐他们的作品？ 就是 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也是获得过很多次格莱美嘛，然后也是头一回是在是听什么？听广播的时候，然后也是人家放了一段这种音乐，我感觉听起来也不错。然后后来在网上搜他们的歌，类似的歌，就是获过奖的歌，开始是从获过奖的歌开始听，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他其他的歌其实也都不错，然后开始，然后再 一首接着一首的听， 对对对，然后 听到停不下来。 再慢慢了解这个乐队，发现这个乐队也是很好的一个乐队。 哎，今天这个子晨也是给我们 带来了一首， 带来了对推荐的 Metallica 的这个 Enter Sandman 啊。好，我们现在 来听 一 下 这首 歌。哎，这首歌的前奏很长啊，前边都是这种重金属风格的这种演奏吗？ 对对对 对。啊， 就感觉，哎，来了。 好，因为这首歌很长啊，我们就暂时听到这儿，对， 听到了，听出了这个 感觉。对，我们真的是回到了上世纪这个80年代美国的这个代表的 Metallica 乐队的 Enter Sandman 他们营造的一种重金属的氛围的现场，对。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哈，它虽然很老，虽然演唱它的人都是60后，但是好像它距离我们并不远。我觉得这个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它可以传唱很久。比如说这个歌呢，我们就完全没有听出，哎呀，这个好老啊，就不流行了，我们不愿意听了，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哈。 是， 对，这种音乐其实，对于我来讲，直观的就是会给人一种力量。对，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比如说有压力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对，需要释放的时候，对，大家可能听一听这样的音乐，会比较好，有助于缓解心情啊。其实子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除了喜欢这个摇滚乐啊，然后也非常喜欢健身啊。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刚刚可以感觉得到子晨就是唱歌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底气非常足，有没有 Muscle Man 、非常的厉害。 对， 给我们讲讲你健身的故事吧。 对，子晨跟大家聊一下 健身的故事啊。第一次接触健身是因为要艺考嘛。艺考那阵是 要练身材， 对，要减肥。因为那阵是身体是比较胖，然后为了是练身材，然后就去试了试，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去的健身房，然后找了教练开始练嘛，因为那样会练的比较有效果嘛，有教练的话。 那你如果健身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音乐吗？ 也是类似于 摇滚的，这样骑动感单车是不是特别带劲？ 对，比较有力量。 对，我通常是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因为比如说，咱们就拿跑步来讲，比如说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你可能跑了这个几公里之后啊，可能就是身体的这个功能啊，到达一个顶点之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听音乐的话，你放一首摇滚乐是能够真的是能够激励你，然后再去坚持咬牙完成今天的目标。 对， 是。 这对于我这种健身小白来说，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体会哈。我们的这个活力982的这个平台上呢，有薛小糖还有酸辣葡萄酒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谢谢各位。 好，在此也一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音乐爱好者子晨啊，是一名19岁的在校大学生，刚刚在这个先声夺人的环节当中给我们演唱了杨宝鑫版本的 Are You Ready， 可以说是我这直播间有点热啊，确实有点嗨啊。今天还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这个摇滚歌曲，再给大家带来的是推荐的是一首 什么样的歌呢？ 对，这第二首是 那个 Ed Sheeran 的这个 Don't。 Ed Sheeran 被称为是好像是英伦民谣才子吧，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铁粉啊称他为什么黄老板啊、咩咩啊，这特别喜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你是有什么独特的理由吗？还是有什么情节在里面？ 因为他的那个这首歌的旋律是比较突出的，就是听着让很想让人有律动的感觉，然后那种听着会可能比较爽吧。 比较少。对， Ed Sheeran 也是获得过这个格莱美最佳歌手的人，很厉害。我们现在来听子晨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She said, don't you worry if I disappear. I told her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another mistake. I called an old friend thinking that the trouble would wait. But then I jumped right in a week later, returned. I reckon she was only looking for a lover to burn. But I gave her my time for 2 or 3 nights. Then I put it on pause until the moment was right. I went away 4 months until our paths crossed again. She told me I was never looking for a friend. Maybe you could swing by my room around 10. Baby, bring the lemon and a bottle of gin. We'll be in between the sheets till the late AM. Baby, if you wanted me, then you should've just said she's singing. Don't when my love, 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arm.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hen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hey came and be long.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For a couple weeks weeks. I only wanna see her. We drink away the days with a takeaway pizza. Before a text message was the only way to reach her. Now she's staying at my place and loves the way I treat her. Singing out Aretha all over the track like a feature. And never wants to sleep, I guess that I don't want to either. But me and her, we make money the same way. Four cities, two planes the same day. And those shows have never been what it's about. But maybe we'll go together and just figure it out. I'd rather put on a film with you and sit on the couch. But we should get on a plane or we'll be missing it now. Wish I'd have written it down the way that things played out. When she was kissing him, how I was confused about. Now she should figure it out while I'm sat here singing. Don't die with my love. 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arm.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die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On my hotel door, I don't even know if she knows what for. She was crying on my shoulder. 这也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非常符合你喜欢的这个风格啊。 嗯， 据说那个子晨也是自己组建了乐队是吗？ 哦，对对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聊聊乐队的事儿。 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吧，然后那个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专业，然后开始是在新生群里认识，然后都会各自聊一些自己喜欢的嘛，然后。慢慢聊就感觉挺投缘，就感觉挺有话聊，然后慢慢的再进一步了解的话，都知道各自学的专业是什么，然后也都有那种想组乐队的心思嘛，然后就是见了面之后，然后就开始一起组乐队，因为 开始筹备了，是吧？ 对对对，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嘛。 啊，就是乐队的风格也是这种 摇滚 重金属的风格。 对对对， 那你们是怎么分配的呢？每个人的 工作？对，子晨是主唱吗？ 我是主唱。 哦， 然后有贝斯，一个贝斯，两把吉他，一个鼓。 那你们平常是会定期的聚在一起排练吗？ 对对对，一般都是每天都会抽时间去排练。 每天都排练？每天排练多久呢？ 每天都是根据每天的课程嘛，要是时间课程要是 课余时间， 对对对，比较少的 话，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排练。哇，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在大一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乐队了。哇，在这个曾经是我梦想的事情，但是由于我这个唱功啊，实在是哎，也就只能想想了。 哎，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请来的嘉宾金子晨，子晨啊，我们的题目是简单男孩金子晨的双面生活。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子晨的生活他跟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说真的是非常简单，除了音乐，然后要不 就是 唱歌，就是，啊，对，唱歌是音乐的一部分， 健身 对，要不就是音乐，要不就是健身，啊，所以说是非常专注。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比如说这个健身对音乐有什么帮助，音乐在健身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子晨， 这个嘛，就是一般搞艺术的人都会有时候负能量比较多嘛，就是，就是各种那个各种因素的影响嘛，然后就是就有时候就感觉很不开心嘛，就是然后就希望是用运动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去打败那些不积极的因素嘛。 哎，对对对， 没错。 对， 那么子晨呢，他在他的自我介绍里面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他说我坚持健身是因为健身会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强，同时呢也让人的心态变得更好。生活不易，我需要每天用积极的心态来打败负能量。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很好的了。 哎，对，没错， 非常棒。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的6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挑战新歌声节目。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进行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为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子晨送上你的小礼物。 哎，没错，接下来子晨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其实很反差。 对对对，反差特别大。 反差特别大。子晨来给大家说一下。 来。 就是这首歌是谢春花的歌嘛。 啊， 我第一次接触谢春花也是在音乐节。 啊，也是音乐节。 对，因为谢春花最近很火。 对他、啊、他最近也是在音乐节上露面比较多， 嗯， 然后就是在听完摇滚乐那种刺激的现场之后，他时不时的穿插一些民谣之类的、 嗯、 也感觉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嗯 啊， 心情舒缓了一下， 对对对， 然后从而啊轻装简行，更好的出发，是这个感觉是吗？ 对对对， 嗯，其实谢春花她特别小，是一个小姑娘，95年的， 对 对, 对， 在啊15年的时候应该是出道了吧，然后现在特别火，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她的一首歌叫《借我》。 嗯，对，借我非常火， 对对对， 就是前几天在这个武汉站巡演的时候，谢春花的这个在武汉站的巡演还差点，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歌迷太多，还差点一度没有开成。 哇，我的天， 控制不住场面， 控制不住场面。对， 哇，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子晨给大家推荐的谢春花的这首歌《我一定会爱上你》。 来，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 又到了我们节目要推荐 MV 的时候了，我们子晨呢今天是给我们带来了 Sugar， 为什么要推荐这个 MV 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乐队是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 他们中文名叫魔力红嘛， 魔力红，对， 然后他们的在美国那方面他是乐迷也是比较多、 嗯、 也都是比较受那个粉丝欢迎，然后他们也是得过格莱美奖， 嗯、 美国就是流行摇滚吧，也算一个。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 听听看看 子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Sugar 来。 December 6, 2014. We're going to drive across LA and hit every wedding we possibly can. It's going to be awesome. And we're late. What's your door for you, Mr. Madden? 这个 MV 应该也是讲了一个故事吧？ 对， 一个乐队马上就要应该是开车要去演出了。 他们乐队去别人的婚礼上。 啊，别人的婚礼上。 对，就给人 也是去唱歌。 对，给人惊喜。 啊、哦。 就是事先没有沟通过。 哇。这个就是。他们在，我们在这个 在筹备， 在筹备这个啊、 嗯，可以看出当事人也是比较懵的状态， 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 宝宝很懵。 sh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I'm really high on the night till the dawn of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I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哎，我们下面就来到了 有故事的好同 学。 哎，对，在这个环节呢，今天子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啊，还是自己来给大家推荐吧。 来， 子晨， 这首歌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嗯。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要推荐这首歌呢？是因为，就是我家里人也是没有就是搞艺术这方面的人嘛，都是在公司上班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我，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音乐，就是能跟音乐沾边嘛。 就这首歌吗？ 就是被选择艺术生的时候。 嗯。 然后老师让现场唱，然后我一时就。比较懵，然后就唱了这首歌，还是被选上了。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听 我们听 被入选时候的这首歌。 好，听子晨 《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情非得已。 哎，对，时间来到了下午的 18:39。 对，6:39，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喽。 没错，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的今晚有戏。 对，然后明天下午的6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拜拜。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十年。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 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